就像一只大气球，看上去长长着脚手，手轻轻一碰它就哭。单杯冲头大声哦，只想做一头白犀牛，守卫着深深的孤独，心有灵犀的人总会重逢。风中突然传来谁的歌，让人想要跟着一起唱，唱一句下一句的回，只会这一句。安格里格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

SPA 放烟花蒸桑拿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迪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放进美容花夜市下海鲜家泳池吧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白日风筝的秘密。 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答案 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陪你在一起，无论是笑或泪，管他的风和雨。 My sunny day 要来自阳光里，和你看着远方聊聊愿望。云中的太阳浅蓝色的爱，我没办法让你离开，以后和未来都值得去猜，于是我想贴着温柔，爱就是我的 favorite blue， 你像是微风，你说的情话跟着夜蓝天飘过来，幸福就是要和你在一起，无论是笑或泪，管他的风和雨。 My sunny day 要来在阳光里，让我在你手心，你手心不再流泪。 丢掉大脑的，你知道我

a vivir. 梦念梦话梦念念念梦话梦念梦话梦念念念念梦被骂。 此时河边二里地，牧童骑着牛儿吹着牧笛，快把牛儿洗一洗，我的坐骑不用拉车耕地。来到河边水草茂盛之地，世俗生灵最有趣，而且叫声它声声欲滴。 梦念梦话梦念念念梦话梦念梦话梦念念念念梦被骂。 卸掉往日的面具，快来一起和牛羊游戏，迎着牧童吹下笛，大家和睦情同姐妹兄弟。没有共同的阻碍，能够存在交接和妥协，源自此处牛羊在，能够学习一下共同言语。 梦念梦吗梦念念念梦吗梦念梦吗梦念念念念梦念吗。 身外处处若是力气，不同不知力气所在，一双单纯慧眼问寻着你。花花世界真奇怪，让人沉沦着迷惑不已。不同伴着牛羊在，春天天来只因音乐响起。 梦念梦话梦念念念梦话梦念梦话 去哪儿，不会的，我记得放下。曾有过一个地方不够阴开朗，淋着你的翅膀，而我带你降落。如果你还听见我漫长的倾诉，学我为你拥抱地海洋， in every way, but I can't resist it when you say